艺我的古城，倾颓的奠基， 他们的灵魂无形中都在这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的变迁， 温雅的儿女佳话，流血成渠的杀戮，凭吊轻衰的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露的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古语有云，流水不腐，水是生命之源，凡人生存不可以缺乏水，而川流不息的水孕育生命，亦都孕育一个城市。今日有些地方打开水喉就有干净的自来水，有些地方就要掘井或者长途跋涉去打水。而二千几年前，为了可以顺手得到干净的食水，古罗马人将他们建筑工程的智慧应用在引水系统，将数十公里外的水引到罗马。流水不腐，生生不息，这种惊世伟大的工程，精彩绝伦的设计，令罗马无负永恒之城的美誉。我们暂时放低斗兽场残酷的画面，欣赏这种建筑工艺和城市生命的紧密联系，或者你会感受到今集我们所讲的建筑二。 罗马城邦早期实行共和政体，自公元前二世纪开始，罗马共和国势力日渐增强，版图不断扩展，骁勇善战的古罗马人差不多征服整个欧洲。共和国虽然势力强大，但是内战频繁，直至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结束内战成为皇帝，将罗马由共和时期带入帝国时期，开始长达约200年的繁荣。随着罗马的势力扩张，贵族阶级的生活日趋豪华，富有的古罗马人热衷于娱乐和享受，他们兴建大规模的公共娱乐场所，例如斗兽场、赛马车场、剧场、浴场等等。能够兴建出规模宏大的建筑物，全赖古罗马人优越的工程技术。其中两项最重要的建筑技术，就是采用砖石结构和混凝土。古罗马人利用砖石砌出半圆形拱门、筒形拱顶、半球体穹顶，相比一般横梁式结构，能够创造出更大的建筑物和室内空间。而古罗马人运用砖石拱形结构，得以建造出排水道、竞技场这些大型建筑。去到公元前三世纪到一世纪之间，古罗马人更发展出混凝土技术，并应用在建造万神殿之上。时至今日，万神殿的拱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无钢筋混凝土拱顶。 上集的建筑二带大家去完古希腊，讲完当地的神庙历史发展，去到古罗马时期当时人的生活和整个文明都有一个长足的进步。而整个的古罗马时期的建筑究竟有什么精彩之处，值得我们慢慢地去欣赏呢？我们今集的建筑二就会带大家去走访，主要的地点当然是在罗马这个永恒之城里面。但是我们首先我相信都要认识一下究竟古罗马的历史是怎样的呢？因为我们就清楚到罗马的历史其实都几复杂的，我们又有罗马的王国啦，又有罗马共和国啦，罗马帝国啦，跟住落去有一些西罗马、东罗马，哇真是。那不如我们就一起又倾下究竟罗马的历史是怎样。那我相信这方面问下卓然，卓然就更加会清楚多点。 简单地讲，最简单时间位置讲先，即是时间上呢，我们说建成一个可 能成形的一个嘅罗马嘅呢个地方或者佢嘅势力咧，大约喺公元前嘅五世纪左右。咁所以佢嗰个时间线上咧，同雅典咧其实系有重叠嘅地方嘅，最初起点嘅时候。咁但系咧，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啊，咁一直咁如果数落去嘅话咧，呢、這个所谓嘅古罗马嘅时期咧，大概可以数到公元四世纪。公元四世纪中叶咧，就系戴克里先咧，就有所谓四帝共治时期，咁就将罗马分成咗东西两部分，每一个咧都有所谓正副皇帝，正同副嘅皇帝，咁就分咗做奥古斯都做正皇帝，同埋凯撒就系副皇帝，咁所以四帝共治时期之后咧，再经过几十年之后咧，正式咧就分裂咗做东西罗马，咁我哋会话呢条线咧就系所谓古罗马嘅嗰条线索，咁大约有八百年左右嘅时候 ，David 嘅上面咧连翻我哋之前有几集咧，我哋话两。河流域是即系大家都知道系边度，今日伊拉克嘅地方，下边非洲咧就系埃及嘅位置，希腊咧就爱琴海，咁而意大利大家都知咧就系喺雅典嘅西面，咁但系咧罗马帝国咧，其实我哋要画嘅话咧，佢好早已唔系一个欧洲嘅国家，佢更加早其实一个欧洲同非洲嘅国家，因为佢咧好早嘅时候咧，佢已经同非洲北部嘅所謂迦太基呢個商業海上嘅強國咧，就打咗好多年，咁然後就成功吞併咗佢。咁所以話咧，成個北非嘅範圍，埃及以外咧，其實都係羅馬嘅勢力範圍。咁而羅馬擴展好順利嘅，即係佢用一個模式嘅，佢就係話佢去嗰個地方咧建立行省或者佔領咧，就唔係用嗰種高壓統治，或者係我哋以前講亞述嗰種殺曬人搬走佢做奴隸，唔係咁嘅。佢俾翻佢留喺度住，然後咧就同佢講，不如你有冇人想打仗，我哋可以一齊去打仗，然後有著數會俾你嘅。咁然後咧就。基本上都是俾你自己管自己嘅，咁所以有啲壮丁咧就陪佢一起去东征西讨，咁就咁嘅过程嘅时候咧，佢又好衰嘅，咁啊俾嗰啲新加盟嘅军队就打前锋，咁可能佢死先，咁而罗马咧喺后边就冲上去，咁用咁嘅方式咧，好迅速咁样建立咗我哋话欧洲有数嘅最庞大嘅帝国，咁所以我哋话成个罗马嘅文明或者罗马帝国时期咧，基本上可以叫做一个欧洲大致上统一嘅时期，咁呢个时期咧系好独特，如果我哋讲罗马建筑咧。大抵咧，成歐洲都能揾到痕跡，就係咁解。咁而我哋話由所謂共和制去帝制咧，大約咧就係公元前一世紀到公元一世紀呢二百年左右發生。咁呢段時間咧，恰恰咧就係羅馬最強盛嘅時期。咁亦都係所謂建築噴發嘅時候，即係我哋話好多時出名嘅建築咧，大抵就係呢段時候。 咁我哋可唔可以話咧，呢個羅馬嘅文明係承接住或者受到希臘嘅文化好大嘅影響嘅咧？ 首先要咁样理解嘅，罗马咧佢有趣之处或者意大利即系呢一个文明嘅有趣之处咧，佢唔系一个先进文化上水平好高嘅文明，因为佢其实佢系以一个好强嘅陆军，然后系耕作为主嘅文明，即系好务实嘅一种文化。咁所以当佢去到起建筑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好受到强力嘅希腊嘅影响。咁但系咧弊就弊在意大利系一个好地震多发嘅地方，即系震得好犀利。咁而咧我哋话呢啲咁嘅石嘅建筑咧，其实横向力好弱，即系话咧你摇嘅散嘅。咁所以咧，對於意大利人嚟講，佢只能夠加厚啲柱、加厚啲牆。咁咧，所以佢起好大嘅建築咧，好鬼重、好笨重，然後裏邊咧係冇乜空間。咁所以對於意大利人講好慘，即係佢哋覺得好似塞死咗，冇路走咁。所以我哋話咧，你正話傑所講嘅影響係嘅，所以佢嘅建築咧受到希臘影響，但係咧。佢最初嘅時候咧，係受希臘影響嘅負面影響，即係佢冇辦法喺羅馬度好好地用到希臘建築。 道出建筑结构的和谐宏伟，仰望广阔聆天的人类足迹，感受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今集嘅建筑二咧，会同大家一齐睇下古罗马时期嘅建筑。咁我哋亦都会喺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咁大家咧上到去揾翻我哋第五台嘅节目《建筑二》，咁就可以睇得到咧。我哋上载咗一啲照片，上面咧就有古罗马时期嘅一啲建筑，咁大家咧就可以睇住图片，然之后咧听住我哋嘅讲解。我哋上一部分咧就讲到古罗马嘅历史咧，咁同埋咧古罗马嘅建筑嘅材料咧，亦都可以话系喺当时咧一个好重要我哋需要认识嘅一个地方。咁对于当时期嘅成个建筑嘅风格啦，咁同埋当时人嘅生活咧，亦都有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嘅。咁究竟呢个材料有啲咩咁？ 巴閉呢？ 其實呢，古羅馬人呢，他們除了呢是一個很出色的士兵之外呢，他們都是很出色的工程師來的。特別呢，他們的建造技術呢是一個很大的突破。其中呢有兩樣東西呢是對我們後世最重要的。第一樣東西呢，就是他們呢發明了混凝土。他們就利用了呢一些火山灰啦、石灰啦、一些石仔啊、一些水呢溝埋呢，就做了混凝土這樣東西。現在我們真很多的建築物都是用混凝土去砌，其實就是由古羅馬開始的。第二樣嘢咧，就係咧，佢哋咧就擺脱咗咧希臘人咧用石嚟做咧建築物呢個傳統啊，就反而咧就用多咗咧磚咧去做佢哋嘅建築物。特別係咧，佢哋發明咗一個技術咧，就係用一啲磚頭咧去砌一啲半圓形嘅拱門嘅。咁嗱，個好處係乜嘢咧？好處有兩樣嘢啦。第一咧，磚啊當然係平過石啦，亦都係容易採集啦嚇。你燒個磚就容易過去你去個石礦嗰度去採石啦。第二咧就係咧，即係石做嘅建築物咧有一個好大嘅弊處咧，就係咧石頭咧，如果我哋要揾一條大嘅橫梁係用石嘅話咧，佢就好重嘅，以至咧我哋咧都需要用一個好粗壯嘅一個即係石柱咧，先至頂得順呢個橫梁。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咧，石柱同石柱之間嘅間距咧，其實就好細嘅。你睇翻希臘建築咧，佢哋石柱同石柱之間嘅間距好細， 因為亦都好難揾到一次過咁大嚿石頭俾佢去做一個橫梁。 你越起得想建築起得大，每一樣嘢就要越粗，最尾就冇辦法再起咯。 係啊，而且又好重，咁所以咧。你見到希臘建築咧，雖然佢哋即係我哋而家睇落去巴特隆神殿嗰啲咁宏偉咧，其實咧佢實際上入邊嘅空間係好細嘅，因為空間咧都被嗰啲柱咧即係佔曬啲位置。咁但係咧羅馬人咧就好聰明嘅，佢哋發明咗咧用磚咧去做呢個拱門。拱門咧係一個好細嘅磚頭砌出嚟，但係下邊嘅空間咧就可以好大，個間距咧亦都可以好大。咁佢哋由一個拱門咧發展咧成為一個即係三維嘅建築啊，拱門即係一個二維嘅建築啦。但係佢哋用拱門呢個建築嘅方法咧，亦都咧即係將佢伸展開嚟，成為咗咧一個捲拱，係一個即係好似隧道咁樣嘅建築物。又或者係咧，即係將個拱門咧，即係好似將佢揼揼轉轉一圈，成為咗一個咧半圓形嘅一個嘅拱頂嘅。咁呢啲咁樣嘅構造咧，令到咧嗰個材料咧不單止係輕好多啦，用量又少好多啦，亦都令到入面嘅空間咧係大咗好多嘅。 同埋你想話聽阿卡文講，你知道，即係本來咧係一個石嘅建築物，咁石大抵就係一個完整嘅東西再作。再雕嚟整出嚟，其實根本上係一個完整嘅成型。咁所以佢可以變化嘅嘢少好多，即係可能可以改變嘅嘢少好多。但係咧，羅馬嘅做法咧就係你哋磚頭本身係混凝土做嘅，然後咧磚頭之間咧係可以黏合嘅，即係佢咧用嘅所謂嘅石灰砂漿，將嗰啲石頭之間黏合。咁黏合咧，即係黐咧就可以好多種角度，即係你可以唔同面嘅黐。咁而加埋嗰種嘅拱嘅呢種嘅建築嘅形式咧，就會發覺咧，本來要承重或者本來要晾住。支撑嘅好多嘅部分咧，都可以通过咁嘅嘢咧就做出嚟。我哋可以打个比喻咧，就系罗马建筑咧就砌积木，细细嘅积木。咁然后咧，即系你希腊嘅建筑咧就是、一啲大嘅，可能就俾嘅几嘅筷子咧。咁你究竟砌积木可以精致啲，定系俾嘅筷子你砌精致啲？咁你一谂你就知，即系话可以喺罗马嘅玩法，即系喺咁嘅建筑方式咧，可以玩到各种各样唔同嘅建筑物出嚟。 嗱，咁所以点解咧喺古罗马时期咧会有啲咁宏大嘅建筑啊？即系个规模 好多， 巨型咁多嘅建筑物咧，其实咧即系有赖于即系古罗马人佢哋嗰个建造技术 嘅。咁我知道咧呢一个嘅拱顶咧，除咗话喺成个设计方面咧有一个好突破之外咧，其实对于当地人即系当事人嘅生活上面咧，亦都扮演住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就系引水道。 嗱，其实咧即系罗马呢个城市咧，即系佢水源咧就唔系好充足嘅，咁但系咧佢咧就发展咗一个好有趣嘅技术咧，就系喺偏远嘅地方，一啲有水源嘅地方咧，将啲水咧引翻去罗马呢个城市嗰度。嗱，咁要做一条引水道咧，其实一个系好大嘅工程嚟嘅，一个咁远嘅地方将啲水带到翻嚟呢个城市，咁佢就用咗咧拱门呢个技术，就系、是、用砖咧去砌一个一个拱门，然后将拱门咧搭起上嚟几层，咁于是咧你就会做咗一个咧好似天桥嘅一个咁大嘅建筑物，就喺山上边咧一啲有水源嘅地方咧一路咧。運翻啲水咧，去到羅馬呢個城市嗰度嘅。 我哋話咧，即係嗰個輸水道。或者話成個嘅做法咧嘅驚人之處咧有兩點，第一就是我哋見到嗰種高架嘅即係用拱嚟做嘅嗰啲輸水道咧，其實係成個輸水道體系嘅其中一環嚟嘅。咁其實好多部分即係話我哋都有即係卡文都有講話喺山頂流落嚟噶嘛，即係其實佢有啲部分咧其實係喺 山下邊掘洞嚟做嘅，即係佢最初係喺地下嘅一啲水道。咁但係咧，嗱點解搞咁多嘢咁複雜呢？就係因為要用咧水向下流嘅呢個特性，即係話咧嗰啲水係要自然流落嚟嘅。如果你調翻轉砌嘅話咧，嗰、那個水嘅動能咧就冇能夠咁嘅發揮，咁就唔會變一個自動引水嘅效果。咁所以咧，佢就一定要由計好個城市嘅高度，然後要計嗰個水源嘅高度，然後咧喺依個兩個高度之間拉一條好微好微嘅下坡。太斜又唔得㗎喎，要慢慢慢慢落，但要好延長咁落。今時今日你諗就係嗰度可能段十公里以上嘅一條漫長嘅路，可以通過一條咁嘅水道，穿過地底或者高架橋種種嘅難關嚟做到引水。咁諗下呢種嘅建築工程嘅計算呢，可能要相當精密呢先做得到。最出名嗰條古羅馬嘅輸水道呢，就喺公元前140年就起好嘅，全長呢就92公里。咁可以諗下咁長嘅一條輸水道呢，就要用一個好緩慢嘅斜坡，即係每一個嘅斜坡降嘅坡度咧，大約係以 cm 計嘅精密嘅程度去做到一個引水嘅效果，所以咧係一個相當精密嘅計算嘅結果嚟。 咁我知道除咗話即係呢啲引水道係用嚟供給呢個城市入面嘅人嘅飲用水之外咧，其實有更加重要，可能對於佢哋嚟講更加重要嘅功能嘅喎，就係沖涼喎。因為羅馬人我哋即係成日都聽嗰啲羅馬浴場，咁佢哋沖涼呢個文化咧亦都幾特別 嘅。我哋上一集咧講雅典嘅時候都已經興呢一種公共嘅澡堂嘅。 澡堂。 咁我哋話其實佢哋本身咧亦都係啲社交啊、交際啊、各種各樣嘅活動嘅場所，都係討論嘅場所嚟嘅。咁所以首先就唔好認為沖涼就淨係沖涼，咁其實仲係所有嘢咧，生意啊、政治啊，全部嘢都喺嗰度發生嘅。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嗰啲嘅澡堂咧有官方嘅元素喺度。我哋話即係喺公元一世紀嘅時候咧，就是、所謂嘅羅馬五賢君時期。咁譬如話日本漫畫裏邊羅馬浴場咧，那個哈特良王啊，咁其實咧就係當時嘅五賢帝時期嘅第四位。咁佢之前嗰位叫圖拉真咧，其實就係我哋而家有史以嚟計嘅話，羅馬帝國復原最廣闊嘅皇帝。咁去到哈特良時期咧，係主動縮嘅，即係話有啲放棄，所以先細咗。咁所以佢兩個時期咧係最輝煌嘅時期，而哈特良咧最中意咧就係洗澡。咁而佢特色咧就係逢真係去佢起嘅澡堂嘅話咧，佢個頂咧一定有一個拱頂嘅，嗰、那個浴場咧。除咗係有引水道引水之外咧，佢仲有得煲水嘅，即係佢沖熱水涼噶。咁所以咧好精彩嘅，你諗下，就係、是、今時今日我哋覺得非常文明嘅生活，就係放工翻屋企沖個熱水涼。其實喺羅馬時期，即係公元一世紀嘅時候咧，已經係佢哋嘅公共嘅享受嚟。咁同埋佢哋喺嗰個地方咧，仲即係相當美輪美奂嘅一個浴堂裏邊去進行。咁同埋咧，我哋睇到嘅資料話俾我知咧，佢哋係唔使錢咁入去沖涼噶，即係佢哋係一個自由自在，想入去就入去嘅狀況。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今時今日香港咧都做唔到嘅。 嗱，譬如好似喺羅馬咧，而家即係有一個遺址啊，叫卡拉卡拉浴場啊。咁喺呢個遺址裏邊咧，其實佢之前咧就好似卓賢所講啊，有熱水浴。有凍水浴，有泳池，甚至有圖書館，基本上就是一個好似一個會所咁。咁當時咧，羅馬就好流行呢啲嘅浴場嘅。譬如喺即係公元即係三百幾年咧，曾經有一個統計咧，就話淨係喺羅馬市裏邊咧，都有900多个呢啲咁樣嘅浴場。咁啲人咧都即係幾享受生活嘅。 所以依 家都未必有咁多。 所以起引水道真係攞嚟沖涼，真係講都冇講錯嘅啫。 咪同埋有啲資料亦都話咧，其實當時除咗沖涼之外咧，即係呢啲水咧，甚至係可以做一啲沖水嘅馬桶。亦都可以做到，系啦。我哋依家谂，哇，抽水马桶，我哋揿个掣可以冲水，但系原来讲紧喺古罗马时期已经有呢一个咁嘅设备，我哋可以想象得到，真系好伟大嘅发明。咁同埋啱啱阿卓贤亦都有提到啊，就系、是、哈特良咧好中意喺佢嘅浴场入边咧做一个嘅拱顶啊。咁关于拱顶咧，我相信喺下一节嘅我哋嘅节目入边可以再详细讲一啲，因为我哋都会清楚咧喺罗马入边有一个嘅拱顶咧系非常之出名嘅，咁。而呢一个拱顶嘅呢个建筑咧，之后喺巴黎亦都出现咗啊！咁究竟系乜嘢咧？咁我哋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一齐探讨呢个建筑仪。 巍峨嘅古城，倾颓嘅奠基， 佢哋嘅灵魂无形中都喺度歌唱时间上万不可信嘅变迁。 温雅嘅儿女佳话，流血成渠嘅杀戮，凭吊兴衰嘅感慨。 千年来饱历风劳嘅基石。建造出文人墨客诗画意念的泉源，刹那间匠心独运的一隅，若然超出诗意画意的锐感。 建筑二主持徐仲文、曾卓贤、冯杰。 上一節嘅節目入面咧，我哋提到好多關於古羅馬嘅建築啦。咁啊，無論係佢哋對於水嘅要求啦，對於沖涼嘅要求啦，咁大家咧喺電腦面前嘅話咧，亦都可以上到去香港電台嘅網站 rthk.hk 揾翻我哋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咁今集咧，我哋上載咗嘅圖片咧，就包括有羅馬嘅引水道啦、澡堂啦、鬥獸場啦，以及係萬神殿嘅。咁大家咧可以睇住，然之後聽住我哋今集嘅講解啦。啱啱咧，卓然亦都同我哋都提過咧，哈特良呢一個嘅皇帝咧，咁喺當時咧，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即係要求啊。佢嘅浴場入面咧，必須要有一個嘅大嘅拱頂啊。咁拱頂呢樣嘢咧，相信亦都係我哋頭先節目入面提過好多呢個時代入面嘅建築嘅材料嘅轉變啊，同埋工程師嘅設計咧，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咁完美嘅拱頂嘅。咁而喺我哋喺羅馬城市入面咧，係一個遺跡咧，亦都係一個旅遊嘅景點咧。咁係一個十分之出名嘅拱頂，大家可以欣賞得到嘅。咁呢個就係萬神殿啦。咁究竟萬神殿係啲乜嘢嚟嘅咧？咁同埋佢嘅拱頂啊，有啲咩咁特別嘅地方嘅咧？ 其實咧，即係古羅馬人咧，佢哋好似古希臘人一樣咧，都係多神論嘅，即係佢哋都相信有好多個神嘅。但係佢哋信嘅神咧，又同希臘嗰啲嘅神咧就好唔同嘅喎。 羅馬啲神咧，其實有啲咧都係參考翻希臘嘅神嘅。咁所以我哋話咧，講到羅馬神話同埋希臘神話嘅時候咧，我哋會發覺啲神咧啲名啊，種種咧有啲所謂嘅對應嘅關係。不過咧，萬神殿裏邊啲神咧又有啲唔同。 係咯，佢包括咧，即係佢哋嘅皇帝咧，佢都當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都當係佢哋嘅其中嘅神嘅。即係羅馬人佢哋就即係相信所有嘢都係神嘅，即係太陽又係神啊，即係自然界見到嘅嘢都係神嘅。咁就同即係希臘嗰啲即係神咧就有少少嘅分別咯。 咁大家咧亦都可以上到我哋嘅網站上面啦，就係 rthk.hk 嘅網頁咧，搜尋翻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節目《建築二》，咁亦都上載咗一啲嘅照片咧，大家可以一邊聽一邊睇住嘅。咁究竟呢一個萬神殿入面，除咗啲神啊之外咧，咁仲有啲咩特別嘅地方咧？ 大家如果喺我哋嘅網站嗰啲相嗰度睇咧，你一睇呢個萬神殿嘅外形咧，你初初見嘅時候咧，就會覺得佢好似同希臘嘅神殿咧好相似嘅。 喺正面望落去就係好多嗰啲 柱。正面就好相似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三角嘅山牆，亦都係有啲即係石柱嘅支撐啦。但係咧喺呢個三角山牆嘅背後咧，就有一個圓筒嘅。同埋咧一個拱頂嘅，咁其實呢個圓筒咧就係用一個磚石嘅結構嘅，即係用話咧用一啲拱門嘅形式嘅結構咧做咗一個圓筒，上面咧就有一個拱頂嘅。呢個拱頂嘅有趣之處咧就係佢一個混凝土嘅拱頂，而且咧係一個咧喺而家嘅角度咧就覺得不可思議，就因為咧佢係一個冇鋼筋嘅混凝土嘅，因為而家我哋即係現代建築咧好多時咧都會喺混凝土裏邊咧加咗鋼筋嘅，咁佢嘅受力咧就會強啲嘅。咁但係咧當時嘅技術咧就係冇加到鋼筋嘅，咁純粹咧用混凝土本身咧做咗個結構，咁所以嗰個係一個咧，直至而家咧都係最大咧冇鋼筋嘅混凝土拱頂嘅。 究竟有幾大咧？其實嗰個直徑係去到43.3米嘅， 係啊， 咁啊係一個即係依家我哋聽落已經覺得係不可思議嘅一個咁大嘅一個拱頂嚟嘅。 呢個萬神殿咧，即係萬神殿都講到節目組嘅時候咧，阿傑問就係所謂羅馬係咪繼承咗希臘嗰個文明或者嗰個模式？咁我哋即係講笑咁講咯啦。講到希臘咧嘅建築咧，就一定係有塊三文治嘅，即係有個三角形嘅頂，有塊三文治 個山牆。 O K， 係啦，就係、是、三文治，我哋當佢係一塊三文治。咁然後咧，一講到咧羅馬嘅建築咧，就一定有個包嘅，就係、是、中國嗰啲糖包，即係白色嗰啲糖餐包。咁佢就圓形嘅。咁咧，而萬神殿有趣之處咧，就喺三文治上面咧就夾一個糖餐包，所以咧用個三角形嘅頂上面咧，仲有一個圓形。咁呢個咧係好有趣嘅，即係兩種嘅建築模式。佢嘗試係神殿嚇，即係一種希臘式嘅神殿，但係亦都要保留住自己羅馬建築嘅特色。咁所以你會見到下邊嘅部分嗰個建築嘅就係一個正方體嘅建築，但係上面嗰部分咧就係希臘式同埋羅馬式嘅一個混合啊，一個普通人嘅角度睇咧就係一個咁樣嘅一個建築。 咁同埋呢個拱頂個特別之處咧，就係佢唔係一個完整嘅拱頂嚟嘅，佢中間係有一個嘅窿嘅。 係 啦，咁點解佢中間會有個窿嘅？大家如果去過或者見過啲相都知道，佢成個頂嘅頂部咧就開咗個窿喺度。咁點解會有個窿喺度嘅咧？係咪起漏咗嘅咧？佢 就應該係專登咧就起咗呢個窿出嚟嘅，亦都係咧即係萬神殿都係我即係、就是、其中一個去過咧，覺得幾神奇嘅一個地方嘅。就因為咧佢咁簡單咧，係一個即係拱頂度開一個窿咧，佢一個好神奇嘅效果咧，就係、是、當太陽即係、就是、隨住時間嘅即係太陽嘅轉動咧，這個窿咧就會形成咗咧有 一個光咧照喺呢個拱頂嘅內部，咁而呢個光咧就因為太陽嘅位置唔同咧，就一直喺個內部嗰度咧喐動。咁你就變咗咧，入面咧其實就好黑嘅，但係就因為呢個光咧，你就可以不斷隨住時間太陽光照落去呢個內部咧，你就睇到唔同嘅雕塑啊，嗰、那個萬神殿嘅內部嗰度。咁你去到萬神殿咧，除咗即係欣賞到入面嘅建築、入面個空間同埋欣賞到嗰啲雕塑之外咧，其實你亦都可以體驗到咧時間嗰個流動。 即係聽卡文咁講，即係諗起我哋前幾集講到古埃及嘅建築嘅時候，對光線嘅把握同埋運用係嘛？咁係去到呢一個萬神殿嘅時候，你都話除咗雅典嘅之外，亦都我哋话古时嘅建筑文明之间嘅互相影响嘛，都喺呢一度令我感受到，原来即系大家都对嘅唔同嘅类似嘅东西有一个重视喺度。 道出建筑结构嘅和谐宏伟， 仰望广阔聆天嘅人类足迹， 感受超出诗意画意嘅锐感。 建筑二 主持徐仲文、曾卓然、冯杰。 咁羅馬咧，除咗萬神殿之外咧，另外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地標咧，我哋通常去旅行都一定會去嘅，咁就係呢個鬥獸場啦。咁亦都有人亦做競技場啦。究竟入面係鬥獸啊，定係競技咧？當然亦都有好多古仔去講嘅。咁同埋建築上面嘅構造咧，佢都一個十分之獨樹一次嘅。雖然有嘅，即係意大利可能其他城市都有啲類似咁樣嘅形式嘅一啲建築物啦。咁但係我哋最出名嘅都始終係呢個羅馬嘅鬥獸場。咁其實羅馬鬥獸場有啲咩故仔嘅呢？ 真係要講一個故仔嘅話呢，就係喺呢個凱撒時期，即係話你公元前43年，即係左右嘅呢段時間，即係耶穌出世之前嗰段時候呢，我哋話凱撒呢其實一直呢就努力呢嘗試做嗰、那個即係獨裁者，一直想做 dictator。 咁喺中間嘅起來嘅過程嘅時候呢，佢必先要進入元老會，就得到元老會嘅支持。咁除咗啲軍功之外呢，佢其中有一段時間呢就做咗羅馬市嘅即係執政者。咁然後呢佢咧就有責任咧，要咧令到羅馬市民高興嘅。咁但係咧，當時羅馬市民高興咧，即係一樣嘢嘅簡單嘅啫。 你唔係蛇齋餅種， 唔係都其實都係嘅，都係嗰啲咁嘅嘢嚟嘅。係啦，佢一定要喺裏邊咧睇 show， 佢一定要睇咩咧？就係、是、睇人打交。主要咧就唔係睇獸同人打嘅，其實係咧就係睇嗰啲勇士之間咧就互相搏鬥。咁咧喺羅馬文化裏面咧，依啲嘅勇士啊，即係話兩個人打交嘅呢啲嘅，即係話我哋有人譯做角鬥士啦，呢啲嘅鬥士咧其實係私營嘅，即係話咧每一個人有啲下面咧有一隊嘅鬥士。咁然後咧嗰、那個出資者咧係，如果你有一隊鬥士成功嘅話咧，係會得到市民嘅尊重，即係等於你係馬主咁，係 啦， 就 是、 一匹馬 咁， 咁然後好強。咁然後咧你凱撒咧就花咗巨額嘅金錢咧，就有一批激出咧角鬥士喺凱撒之下，咁佢咧因為要搞角鬥士呢啲 show 咧，係搞到破產嘅。咁佢破產咧就大件事啦，佢破產咧冇錢，咁點算咧？咁於是咧佢就揾咗另外一位財主 ，OK， 咁就攞咗財主，咁然後咧就揾咗一位元老院嘅政治家，就結成咗大家好出名嘅所謂嘅前三巨頭，凱撒其中之一。咁佢哋三個就一個就出錢，一個咧就軍功，一個咧就係政治家，咁佢三個人結合咧就成功咧奪得咗元老嘅大權。咁但係咧關鍵咧就得到羅馬市民嘅支持，而羅馬市民之前咧，佢就係靠住經營，即係競技場裏面嘅競技而嚟。咁所以羅馬嘅競技場咧，其實喺羅馬嘅文化裏邊一個好關鍵嘅位置。你做得唔好，起得唔好，或者裏邊嘅 show 做得唔好睇咧，係直接咁樣落台噶。咁所以可能仲辛苦嘅特首都唔定。 咁即係入面佢主要發生嘅就係人同人之間嘅搏鬥啦。係 冇錯。 咁點解會有一個叫鬥獸場嘅名嘅咧？ 嗱，正話都講過啦，要一個好嘅 show 咧，即係或者大家要受歡迎咧，千奇百怪嘅打法都有。即係有各種各樣嘅奴隸互相打啦，亦都要有一啲好殘酷血腥嘅畫面嘅。咁我哋要講咧，就係羅馬文化裏面咧，血腥咧係美嚟嘅，即係血係帶有美感。咁所以殘忍啊、肢體斷絕啊，其實係有美感嘅。咁所以咧，亦都有大量猛獸同人或者奴隸，始終係奴隸打交嘅一啲記載喺裏面。咁有啲甚至乎係即係俾啲好落後嘅武器俾佢同啲獅子啊搏鬥。咁其實當然係冇路行啊，死路一條。咁但係咧， 全場係歡呼得好開心，咁呢啲都係即係競技場嘅歷史。咁當然亦都有鬥獸啦，咁其實都唔係鬥嘅，係比獸鬥嘅就有份。 所以羅馬嗰個咧，即係鬥獸場咧，即係其中即係應該係最大嘅一個鬥獸場啦。佢、個可以容納嘅觀眾咧，其實都去到咧45,000-55,000人嘅。 哇！ 即 係 話咧，當時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活動，好受歡迎嘅活動嚟嘅。 咁成個嘅鬥獸場嘅結構又係點嘅咧？我哋如果你喺正面望過去咧，其實佢就有四层嘅，就好多好多个拱门啦。咁你入到去咧，其实就系一个大嘅圆形，中间下面就有好多嘅一啲嘅构筑物啊，啲石啊等等啦。同埋佢就系一个好似我哋讲嗰啲剧场嘅观众席喺周围嗰度嘅。 其实嗰个斗兽场咧就唔系一个即系正圆形嘅，其实系一个椭圆形嚟嘅。好多人咧都唔知道咧，其实斗兽场咧佢实际上佢嗰个结构咧系一个混凝土嘅建筑嚟嘅。因为我哋而家去到咧，一般都会见到出边咧系啲砖石嘅，以为系 石，其实个石咧只系个表面，其实入边咧系一个混凝土嘅建筑嚟嘅。咁但系都系利用咗咧，即系嗰个拱门嗰个结构啦，先至可以做到即系一个环形咧咁高层嘅一个建筑啦。佢入边嘅座位咧，其实咧原先咧真系好豪华嘅，系用大理石铺面嘅。咁系一个咧真系好豪华嘅一个即系360度嘅一个环形嘅即系体育场。 四面台 系， 你睇下花几多钱睇人流血系咪？ 不过佢有趣嘅地方咧就系你睇佢嘅外面咧。雖然佢其實係一個拱門型嘅建築物啦，但係咧其實你都會見到有啲柱喺度，不過個柱咧就主要係裝飾性嘅。咁而有趣嘅地方咧就係我哋上一集咧講過咧古希臘嘅三種柱式咧，佢都用齊嘅。 嗯， 佢專登咧就用齊曬三種柱式，一層咧就用即係多納克，一層咧就愛奧尼，然後一層咧就係用呢個科林斯嚇。咁佢三種柱式都用齊嘅，咁所以當時真係好追求呢個裝飾美啊。嗱，其實咧即係呢啲咁嘅鬥獸場咧，可以反映到咧。兩樣嘢嘅，第一樣嘢咧就係話咧，當時咧羅馬技術咧係能夠咧容讓佢哋咧做到一啲咁大型嘅建築物，而且咧係容許咧咁大數量嘅人咧集會嘅。即係集合嘅一個建築物嘅。另外咧就係咧，亦都反映到咧當時咧，即係古羅馬人，特別係即係上層啦、有錢嘅階級咧，佢哋好中意享受，亦都好中意娛樂嘅。呢啲娛樂性嘅建築咧，就喺古羅馬時期咧開始發展出嚟嘅。其實除咗即係鬥獸場之外咧，仲有其他即係類型嘅娛樂性嘅建築嘅，譬如咧賽馬車場啦。如果大家有睇即係電影《奔墟》咧，其實咧就係即係喺馬克西穆斯競技場嗰度發生嘅，其實係一個賽馬車場嚟嘅。咁除咗賽馬車場之外咧，喺羅馬市內亦都有各樣嘅劇院啊，呢啲咁樣嘅建築物都係俾即係富有嘅階層咧一啲享受啊，啲娛樂嘅建築嚟嘅。 咁如果大家都想對於羅馬嘅建築認識多啲咧，我相信即係除咗上網上面睇下我哋嘅圖片之外咧，揾機會真係親身去下羅馬。我覺得即係入面佢好多嘅呢啲歷史嘅建築咧，好集中得嚟，亦都我覺得亦都保存得好好，亦都係好方便大家去，即係唔似得好似喺希臘咁樣。即係曬到個人好傻曬， 希臘都係遺址多， 係啦，咁但係 keep 得到 ，keep 得好啲嘅，同埋佢交通亦都方便好多，咁大家可以即係揾個機會去欣賞一下古羅馬嘅啲建築物嘅。咁而古羅馬嘅歷史咧，我哋一開始聽阿卓然講過，亦都知道啦。慢慢佢發展落去咧，就由羅馬帝國跟住分裂咗做東羅馬同埋西羅馬帝國，咁跟住亦都延續咗落去好多嘅，唔知咩羅馬神聖羅馬帝國啊，種種有好多好長嘅歷史咧，會繼續延伸落去。咁而喺建築風格方面，我相信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喺當中。 即係東西羅馬嗰個點樣分咧？正話即係前都講過西底公治時期，但係你先之後開始慢慢變成東西羅馬。除了这个分别之外呢，还有那个教会的分别。即是说因为两个教会呢，一个呢就是所谓罗马的教廷，另外一个呢就是所谓君士坦丁堡，即是今日的伊斯坦堡的君士坦丁堡教廷。咁两边呢就开始争夺呢，就是所谓真正的牧首的位置。因为其实我们说呢，就是罗马帝国呢真正强大的部分呢，在当时其实是东罗马帝国下面，即是君士坦丁堡位置，即是真正强大的部分。因为慢慢核心已经东移。咁然后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就觉得为什么还要是罗马话事呢？ 咁所以除咗係一個東西羅馬嘅分裂之外咧，亦都係個東西教會嘅分裂。咁分裂咗之後咧，就變咗做所謂以羅馬即係教廷為首天主教教會啦。咁同埋咧，亦都有以拜占庭君士坦丁堡為首嘅東正教嘅教會。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佢哋除咗係一個所謂政治嘅分裂之外咧，亦都係一個宗教分別。而且咧，兩邊嘅核心部分唔同咗之後咧，東羅馬帝國咧就變咗咧，就同所謂嗰個波斯啊、中亞嘅文化咧就結合得比較多。咁然後羅馬咧好快咧就已經俾所謂嘅蠻族入侵咧所毀滅嘅，所以西羅馬好快就滅亡。咁然後東羅馬就一直延長到去到十五世紀。咁所以東西羅馬嗰個要討論嘅時候咧，中間其實係有差異，因為講緊嘅係100年左右同埋1000年以上。 其實喺建築風格上邊咧，從呢一刻開始咧就分開咗兩大派啦。喺東羅馬咧就好似頭先阿卓賢所講啦，就變成一個拜占庭帝國嘅。咁所以咧喺佢嘅首都即係伊斯坦堡嗰度咧，亦都開始咗有好多即係新嘅教堂嘅建築嘅。咁我哋下一集咧，其實我哋講拜占庭建築嘅時候咧，就會比較深入啲，係再講呢一方面。但喺西羅馬帝國咧，即係佢就好快就滅亡咗，咁變咗咧，佢就四分五裂咗，去咗好多嘅即係細啲嘅國家，就進入咗一個即係中世紀嘅時期嘅。咁所以喺呢段時期裏邊咧，其實咧就冇一個好統一嘅建築風格出現嘅，反為咧即係基督教咧喺呢段時期咧成為咗咧成個歐洲咧唯一佢哋共同嘅一樣嘢。咁所以教會建築咧亦都喺即係西羅馬帝國原本嘅地方、原本嘅範圍咧，開始咧即係興起成為即係最主要嘅建築風格。 即係我哋話一數到西羅馬嘅時候，可能後來嘅變身嘅，譬如就係西哥德王朝啦。東哥德王朝啦，呢啲嘅所謂由蠻族，其實係日耳曼民族同埋即係佢後面嘅即係衍生嘅民族所嚟嘅一啲國家咧，就開始慢慢變化而嚟。咁我哋正話結碎數到嘅後來嘅神聖羅馬帝國咧，其實又唔神聖又唔羅馬，其實就係啲稱更加上係都係稱號嘅東西。咁但係成個歐洲文明咧，我哋話由羅馬滅亡開始咧，其實進入即係所謂廣義黑暗時期。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喺所謂歐洲咧，其實係處於一個所謂文明向下降嘅狀況，即係話有好多城市係崩潰，係好啲人口係散落，開始過翻一啲更加原始嘅一啲嘅生活嘅。咁所以喺呢一點上面咧，喺歐洲一個獨特嘅狀況。咁而喺建築上面一定有相關咧，亦定有影響。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個核心建築咧，其實係東移咗去即係拜占庭嘅部分。 用眼睛倾听光影流苏，段段可人嘅香港回忆；用耳朵跨进我城大地，层层多变嘅本土建筑。香港足迹， 今集嘅香港足迹咧，卡文带咗我哋去九龙塘啊，呢一个咧花园嘅城市计划，但系俾大家去认识一下。 我哋话咧，九龙塘嘅特点系咩呢？即系对我嚟讲咧，就系多平房。九龙塘咧好唔同嘅，九龙塘咧系好高尚住宅啊，同埋咧啊啲平房低低矮矮啊，即系其他地方咧就好高楼大厦，咁同埋咧系好似一个好似英式乡村型嘅一个状况， 总系唔系好香港嗰种嘅高楼大厦嘅感觉。 点解会咁嘅咧？即系点解会可能条街中间会有棵古老嘅榕树喺中间啊？咁有啲好好似好旧嘅好欧陆嘅感觉，点嚟嘅咧？其实 有啲历史原因嘅，应该 系啊。其实咧，即系我同阿杰都系喺九龙塘呢个翻工嘅，咁所以咧就比较感受深啲嘅。就係九龍塘好似同香港其他地方咧好唔同嘅，咁其實咧最主要咧就係話咧，當香港成為殖民地嘅初期咧，其實咧西方人即係嚟到香港咧，最主要咧佢哋都係住喺香港島嘅。咁但係咧，如果個個即係西方人全部都住曬喺香港島嘅時候咧，香港島就越嚟越逼噶。特別係咧，即係喺1894年咧，其實咧喺上環一帶咧係爆發咗鼠疫嘅。咁於是咧，即係引起咧，即係港府咧都去即係好關心咧，究竟個住屋嗰個環境咧係咪會太過擠迫咯？咁當時其實就開始咧，即係有一啲嘅討論啊，就話咧，即係我哋係咪應該由香港島咧，即係擴散開去，譬如搬過去九龍啦。咁所以最初嘅時候咧，即係遠喺1911年咧，已經有一啲嘅即係香港當時嘅西人咧，係提出咧，會唔會咧喺九龍塘咧建造一個即係花園城市呢樣嘢嘅？特別係咧當時係想咧係用嚟咧俾喺香港嘅葡萄牙人住嘅。原來咧香港當時咧係有好大量嘅葡萄牙呢個社區嘅葡萄牙人居住嘅。咁當時佢哋就有一個提議一個方法，會唔會葡萄牙人咧有部分咧就遷過去九龍？ 呢邊，咁就特別係咧當時咧就即係提出話會起鐵路啊嘛，咁所以話會唔會我哋就喺鐵路旁邊咧就起一個花園城市？嗱，咁乜嘢係一個花園城市咧？其實花園城市當時咧其實係個英國咧先提出嚟嘅一個諗法嚟嘅。喺1898年咧，英國嘅一個即係城市學家咧侯活咧就喺英國當地咧提出規劃花園城市。嗱，點解佢會提出花園城市咧？就係、喺工業革命之後咧，城市咧就工業化咗啦，越嚟越大啦。但係咧，嗰個居住環境咧就越嚟越差，咁亦都有好多人咧就會諗翻，其實住翻鄉下咪仲好，但係鄉下嗰個經濟活動咧又好少啊。咁於是咧，侯活就喺度諗啦，會唔會咧我哋諗到一個規劃嘅模式咧，係我哋既可以享受大城市嘅方便同埋經濟效益，又可以咧享受到鄉村嗰個寧靜同埋生活環境。於是佢提出花園城市呢個概念，就係話咧城市咧千祈唔好大，我哋喺大城市嘅附近咧應該建立一啲衛星城市，嗰啲衛星城市係細嘅，但係咧佢同大城市之間咧就可以有鐵路啦或者高速公路聯繫。而呢啲細小嘅城市咧，就可以近啲呢啲工業區啊，或者一啲有就業嘅地方。不過咧，佢哋同住屋之間咧，就用一啲綠化帶去隔開。咁所以佢點解會叫呢個做花園城市？就係話咧，周圍係好多綠化嘅地方，人口好少，而且咧即係住屋嘅密度咧比較低啲嘅。咁佢就用一個衛星城市嘅諗法咧提出嚟。咁當時咧喺英國咧就開始咧越嚟越多人咧去討論呢一個諗法。在香港西洋人呢又開始去諗啦，會唔會在香港我哋都可以做到呢樣嘢呢？如果我哋主要嘅城市係喺香港島呢度，我哋喺九龍會唔會都可以好似一個即係衛星城市咁，係規劃一個地方係低啲密度嘅地方一個住宅嘅。咁不過呢樣嘢呢，雖然喺1911年已經提出呢個諗法啦，但係其實後期呢係去到即係1923年呢真係落實咗去規劃嘅。 即係幾點啊？第一個就係我哋話香港早期屬於四環九約嘛。咁四環九約其實呢外國嘅人或者當時嘅即係白人呢主要係住喺半山區。咁其實呢佢最主要嘅目標呢就係避開所有嘅華人，就唔想同任何華人有交集。搬開佢哋，咁但係半山嘅位置始終有限，所以你長遠計呢佢哋有需要喺九龍揾一個地方做新一個住所。第二就係話，當時嘅英人其實對葡人咧有一種隱含嘅歧視喺度，對所謂嘅即係嗰啲嘅葡人咧係想區隔佢哋。咁所以你諗下，又地方唔夠住，咁咪趕啲咩人走咧？就所以趕啲葡人走咧，就係嗰個隱含嘅hidden agenda。咁第三咧就係點解揀九龍塘咧？就是、因為隔離咧就九龍仔，九龍仔咧就當時係田嚟嘅。咁咧嗱，如果你大家知咧，即係美國嘅南方咧有莊園咧，其實就係英國人嘅目標嚟，因為英國嘅理想就喺美國誕生噶嘛。咁所以佢哋好希望咧，就係英國咧就已經變咗個工業嘅廢墟啊。咁所以咧，佢去美國嘅南方居住咧，就尋求一種莊園嘅快樂。咁所以佢嚟到香港之後咧，其實都係同樣嘅追求啊，就係、是、希望有一種 countryside， 有一個隔離有塊田，咁然後佢喺嗰度休閒生活，然後過啲高尚嘅人生。咁呢個就係英國人嘅最高夢想。 但 係 佢㧬嗰啲葡萄啊，亞人 佢葡萄人，即係㧬啲葡萄人之後咧，亦都有自己人都會過去，即係佢起咗一個。佢慢慢個成個建設就係一個咁樣嘅建設，咁始終最頂尖嗰啲人都係半山，因為港獨嗰陣，咁但係都有好多人都要揾一個合理嘅居所，咁所以依一個嘅城市發展嘅推力咧，變成咗喺九龍塘啦，就附近九龍仔有啲田地啦，有啲果園啊，種種嘅建設咧就喺度誕生，咁就結果即係九龍塘咧，你會見到今時今日啦，都係一啲低矮嘅平房咧、其實正正就係依一個所謂花園城市嘅計劃嘅結果咧。 划破限界，编写建筑新章，新竹角。 今集嘅新竹角咧，同大家介绍一位嘅德国嘅建筑师啊，咁就叫做咧格罗佩斯嘅，咁系诞生喺1883年嘅，咁佢亦都系一位咧现代主义建筑学派嘅倡导人嚟嘅，有人亦都会话佢系一个走建筑工业化道路嘅最早嘅其中一个人嚟嘅。咁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想即系认识一下何谓建筑工业化咧？ 概略咁讲嗰个现代化嗰个问题啊，即系话。即係當現代誕生嘅時候咧，即係開始速度改變，即係人口喺城市越嚟越多嘅時候，大家諗嗰個問題就係、我哋而家起嘢又好，整衫又好，就算做各種嘅設計都好，就唔係俾個別譬如幾個人去使用嘅。咁所以話以前嗰種手作嘅工匠形式建設啊，或者係設計咧，就唔能夠適應現代社會。咁所以佢哋腦裏邊諗嘅時候，現代嘅時候，我哋要面對一個50万人嘅城市，50万人嘅衣服需要嘅時候，那個設計嗰個想法咧，就係一個全。 新嘅想法。咁所以佢必然需要工業化。咁所以隨住產業工業化之後咧，設計無論係建築啊、服裝啊各種門類嘅部分咧，都需要有工業化。咁呢一個咁強嘅工業化嘅需求咧，當然係誕生喺當時嘅其中一個工業化嘅國家，譬如德國，咁就係其中一個即係重要嘅地點。 冇錯，而且咧，即係呢個建築工業化咧，唔單止係一個實際上嘅需要嘅，即係要大量生產呢樣嘢之外咧，其實咧亦都涉及咗一種美學嘅，就係話咧，即係當我哋如果啲嘢唔係手作啦，唔係用手嘅慢慢雕刻出嚟嘅時候咧，係用機器做出嚟嘅時候咧，我哋睇嘅嘢，我哋用嘅嘢咧，我哋嗰個美學嘅要求咧，亦都唔同咗嘅。咁當時咧，即係呢位即係格羅佩斯呢個建築師咧，就係一個即係最主力嘅人咧，係提倡呢個建築工業化，就係咧唔單止係即係大量生產。現代建築呢樣嘢，而且咧亦都係將嗰個美學咧帶去現代建築嘅當中嘅。如果你睇佢個生平咧，即係佢由1883年出世，1969年過身咧，其實佢就同我哋上個星期講嘅柯比爾咧幾乎係同一個時段嘅。嗱，呢個時段嘅建築師咧，佢哋都遇到一個好大嘅問題嘅，就係話咧喺現代化嘅過程裏邊咧，我哋點樣去尋求咧，即係現代建築咧究竟應該點嘅樣啊？因為咧，即係古建築，我哋有古希臘、有古羅馬呢啲咁嘅源遠流長嘅設計元素咧可以參考，但喺一個工業化嘅時代，我哋點樣尋求一個建築形式嘅表現呢？當時呢啲建築師咧，其實就係好專注咧，佢想揾呢個答案嘅。 同埋現代有一樣嘢就係話新嘅建築物料又同以前又唔同，係嘛？我哋話即係現代之下有好多建築物料，叫做生產嘅容易度啊，或者話大量製造嘅程度，或者話佢堅硬嘅程度同以前唔同，例如玻璃。係嘛？譬如金屬嘅鋼材嘅建築物料，呢啲嘅物料咧喺現代咧嘅時候咧就變得可以使用，即係以前係冇辦法大量用。譬如話喺中世紀你要做玻璃，你要只能夠用細碎嘅玻璃做下一啲嘅畫面啊、玻璃嘅裝飾。但係你而家唔同，玻璃可能可以做一個建築嘅物料嘅部分。咁呢啲嘅時候你點使用呢啲物料咧？可能就係呢啲設計師要諗嘅一啲課題。 冇錯啦。嗱，如果我哋睇古羅馬咧，你一眼望落去，你就會見到即係成個城市都係啲磚石嘅構造。但係譬如你今日你睇香港咧，你會一眼望落去覺得哇！整個城市的建築物都好似係玻璃幕牆，咁個呢個設計嘅方法咧，呢種嘅表現嘅形式咧，其實咧都好大嘅原因咧，係源於呢個格羅佩斯嘅。喺佢個成名作咧，喺佢個設計嗰間工廠裏邊咧，佢就用咗咧好大量嘅玻璃咧，做咗類似幕牆嘅形式啊，令到個工廠嘅外形咧一睇落去咧，我哋就係見到成片嘅玻璃，而且咧佢係用咗好多即係嘅鋼材啦，用咗好多環直線咧去做裝飾嘅，就好似同以前即係古典建築裏邊咧好多雕像啊，好多呢啲唔同嘅花紋啊，呢啲完全就唔同曬嘅，係採取一個好簡潔。好功能性、好大量嘅玻璃呢個表現嘅， 同埋即係玻璃都有個喺佢哋嘅時候都有個信用，認為玻璃係一個出色嘅建築物料嚟。點解咧？就係、喺以前嘅即係早期工業工廠裏邊咧，係一個暗無天日嘅狀況。 冇錯， 即係你生產嘅時候咧，你係一個黑暗嘅環境嘅工作。佢認為咧咁樣咧對啲人類嚟講係好唔健康。佢認為人類咧應該係有太陽、有日照。咁所以玻璃就做到個效果，所以佢哋用咁多玻璃嘅原因就係、雖然係工廠嘅工人，但佢都能夠睇到陽光，好似一般嘅人咁樣去生活。咁所以對於嗰、個時代嚟講咧，玻璃係變成咗一個，我覺得唔只係實際需要，其實都係一種風格嘅問題。 佢呢種嘅大量用玻璃啊，大量用呢個簡潔線條嘅即係表現手法咧，喺佢後期咧，即、就、係、是、一個最重要嘅作品咧，都用翻呢樣嘢嘅，就係咧，即係佢係喺1919年咧。即係格羅佩斯咧受到邀請咧，就創立咗呢個巴浩斯設計學校。咁呢間學校咧，即係原本咧係一間工藝學校嚟嘅，但係咧格羅佩斯咧受到學校嘅邀請咧，就創立咗一個建築嘅學院啦。咁喺呢個建築學院裏面咧，佢自己咧就設計翻嗰個學校嘅校舍，亦都係用翻咧頭先我哋所講嘅建築風格，好着重功能性，每一個部分嘅規劃咧都係就住學校個功用去設計嘅。外形咧亦都係用好多大量呢啲嘅玻璃，特別係即係轉角玻璃啊，就係個玻璃喺個轉角嗰度咧，可以更加咧令到個視野廣闊啲啦，引入更多嘅陽光嘅。格羅佩斯咧成立咗呢個巴浩斯建築學院咧，係成為即係當時歐洲咧一間好重要嘅一間建築學校。佢亦都喺學校裏邊咧，即係實施佢自己嗰個理念。但係咧，好可惜咧，即係大戰嘅時候咧，佢就即係逃亡咧，離開咗德國嘅。咁佢最後咧就流亡咧去咗即係美國嘅。不過去咗美國之後咧，係佢都即係唔失色嘅，佢都成為咗咧即係呢個哈佛大學建築系咧嘅系主任嘅。咁啊，當時嘅學生咧仲包括即係我哋好認識嘅貝月明添。所以咧，格羅佩斯咧，無論喺歐洲喺美國咧，佢對於建築教育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嚟嘅。 同埋我哋話呢種包豪斯嘅建築嘅模式，可以話現代風格裏面係一種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代表。即係佢除咗喺建築之外，各種各樣嘅設計裏面都有佢嘅身影喺度。 咁我哋今集嘅建築二咧，講咗好多古羅馬嘅建築風格啦。下一集咧，我哋就會帶大家去尋找早期基督教以及拜占庭嘅建築風格，一齊尋找當中嘅建築二。 建築二，徐仲文、曾卓然、馮傑主持，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